天清晨七点钟，兄弟我我你，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呀，在这样的一个真的是特别让大家觉得很激情澎湃的一个早上啊，因为昨天刚刚看过了一场这个赛季最好看最刺激剧情跌宕起伏的一场 F1 的决战 啊。 很多家里人都提到了哈，说恭喜维斯塔潘，真是没有能够想到是以就是可以是维斯塔潘夺冠，但是真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比赛的结果啊，可能呢是在预料当中，但是比赛的过程往往呢又是出乎意料的。不知道今天晚上国安跟广州队这场比赛，到底是结果出乎意料，还是过程出乎意料，还是都不出乎意料，是吧？ 哎呀，还是咱还是过程和结果都好一点， 踏踏实实的， 踏踏实实的，这比较好啊。南极也说 F1 剧情精彩，结果真是让人回味。谁都不能想到最终的这个冠军是在最后的直道上决出来的啊！当然这比赛当中还有很多的争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啊。所以我们今天其中的一个话题也谈谈哈，这么多年以来您追过的那些 F1 的明星。 应该这名字如果要写的话一划了就一大堆了， 哎，是。 但是也有可能呢，就会像昨天咱们的这个话题一样，是吧？有这个 GOAT， 然后最后之后 GOAT， 又总结成为了一个人， 就变成了一个象征，在这个项目里边变成一个名片了， 对，所以呢，您可以聊一聊您的这个 F1 的经历啊。另外的一个就是中超的第二阶段已经是大幕重启了，昨天呢是进行了保级组的比赛，而在今天争冠组的比赛将会打响，而北京国安和广州队晚上8点钟啊，国安能不能够取得第二阶段开门红呢？ 一抹绿色就说不要求我安夺冠，在争冠组一顿搅和，弄得越复杂越好。 对，反正现在咱是看热闹，是吧？昨天大家伙大部分的观点是看热闹，那看热闹咱就不嫌事儿大。 是啊，就是看看我们在这个争冠组能够把这个海港啊，泰山啊，亚太啊，深圳啊， 对， 怎么搅和一下？ 先搅和一下广州。 哎，其实广州的积分优势还是挺大的啊！别看人家现在人员不整啊，所以不能小觑这场比赛不好打。这样的话题我们在几个平台上都可以进行互动。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战广州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咱们的新外援A 席 安德森席尔瓦 将要首秀了。 看看他的表现如何啊。另外呢，昨天在保级组的比赛当中，申花是取得了大胜，送青岛10连败，而武汉在新帅的带领下4-2逆转了沧州雄狮。 那冬奥方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蔡雪桐拿到了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首战的冠军， 准三双的成绩，22分、10篮板、7个盖帽。周琦呢获得了澳大利亚职业联赛全场最佳称号。 F1阿布扎比站维斯塔潘绝杀夺冠，加冕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 F1 世界冠军。 提前热搜榜呢就来聊聊这个 F1 的总决赛，好，安全车还是引发了争议的。 是啊，一会儿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另外还会为大家带来五大联赛的最新的赛况啊，大家一起来关注啊。陈震还在祝贺李金羽指导开门红啊， 但是另外呢也有，你看飞机的守护神是吧，也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昨天他就发了一个微博，说这他觉得呀对梅赛德斯和汉密尔顿不公平啊，认为这个就像足球场上的黑哨， 啊，就没让进这个赛道换轮胎哈、啊，这也是，最终直接导致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汉密尔顿一直是用的那个跑了四十圈的白胎、 嗯、 啊，实在有点太吃亏了啊，但是这就是竞技的赛场，瞬息万变， 嗯、 也许其中的一个决定。嗯，你说拖拖的那个决定，谁会想到他会在那个时间节点果断坚决的去让维斯塔潘换红胎呢？ 嗯 嗯，所以真的很难预料哈。 就如果说允许换胎啊、 嗯， 可能会是另外的一个结果。但是呢， 嗯、 如果维斯塔潘没换胎呢，也许又是另外的一个结果。他、 嗯、 就是鬼使神差的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多个巧合。 哎啊，所以这些悬念。绝杀，这也是竞技体育比赛里边最精彩、引人入胜的一方面啊！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张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本轮的中超，昨天已经是进行了保级组的四场比赛，这个最终的结果呢，好像也没有说特别意外的哈、 嗯。 武汉4-2战胜了沧州雄狮，申花3-0轻取了青岛，大连人1-0小胜了河南嵩山龙门，金门虎没有热身赛的那个虎劲儿了，1-1战平了重庆两江竞技。 哎，今天呢将会有争冠组的四场比赛，6点钟的时候，深圳对上海海港也是一场值得大家关注的比赛。同样的6点的时间，广州城和长春亚泰。晚上8点钟的两场比赛，河北打山东泰山，还有就是国安队对广州队的这场较量。 是。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在广州赛区，也就是争冠组这个赛区呢，进行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啊。国安的主教练比利奇是和队长于大宝一起出席了赛前的发布会。因为今年的这个发布会的规定呢，是只要这个球员是在报名的名单当中，所以呢，大宝前一段时间也稍微有点伤，应该看起来问题不大啊。昨天呢也是出席了赛前的发布会，在赛前呢，比利奇一个是对于咱们的球员在疫情期间各种长时间的隔离，能够表现出来的现在的这种训练和精神状态，表示了肯定。再有呢，他也说 A 席比他。这个看到的哈，就是好还要再好一些，所以呢、 哦、 还是期望在今天的比赛中有好的表现吧， 有小期待了、 哎、 嗯， 又是一个比较时间长的危机，马上要开始新的阶段了，我们很期待。我们也都很清楚自己对手的实力，又加上经过了这么长的一个间歇期，所以肯定开始阶段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我们手里有的那些队员跟我们一直在进行准备的，练得很努力，而且呢，最终我们的国脚们也都回来了，所以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确实，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特别是考虑到如果看全局的话，我们这一阶段有8场比赛，但是呢，明天这场第一场比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也不能够对这场比赛造成影响，他们可能需要更多一些的休息，就是现在我觉得他们还没有休息够，但是呢，很遗憾也不可能是他们更多的时间，跟以前的赛季比，现在中超联赛每一个球队都受到了这种外援不在啊这样的损失吧。当然了，我们队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大，整个赛季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一个外援的球队，也正是因为这个，需要我们的中方队员们站出来，在比赛里面去准备好，就以前从来还没有准备好的那种状态，去迎接这样的一个巧的局面吧。然后我们训练也是一直要分成两部分，两个队伍，特别是他们国脚们一直是远离家人，一直是在那个封闭状态下。另外，我也要向队员们对目前这种特别困难的经济形势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理解，表示感谢。当然，我们俱乐部包括我们老板也都是努力在解决一些困难，所以这都是相互的吧。队员们也是展现出了很大的理解，所以要对他们进行最高的赞扬。再多的赞美之词都不为过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全队是一起在克服困难，不管是剩下的队员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还有他们远离我们其他队员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我相信我们能够在这个最后一个封闭期的这个比赛里边克服所有的困难，踢好比赛吧。 He's training with us for 4 months. 咱们这个新外援是一个很出色的外援，他呢到目前为止跟我们快练一个月了吧，他的那个思维方式很积极，他的那个动力很足，也是很向前看，期待着。我们最后一场热身赛呢是他跟国脚们第一次踢比赛，应该说呢看上去比一般的好还要好，当然作为一个新到的球员嘛，他肯定还需要时间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他还是很满意的。 所以这场比赛一个是让国脚们啊，比利奇给了一个答案，叫有一个平衡在国脚的使用上 啊， 这话说的也很艺术。 对，你看就是面面俱到啊，又肯定了国脚在这段时间的这个封闭集训期他们的辛苦啊，同时呢他也埋下了伏笔，说觉得他还没，就是国脚们还没有休息够，还应该再继续休息。潜台词就是他们要发挥的不好别说 这是保护球员那种特别、哎、特别有艺术感的一个表达方式。 然后呢、第二层的这个潜台词就是跟我们磨合的时间不长啊、球队踢得不好别说。 张翔说比利奇这段真挺有意思的，潜台词呢、是请我来的时候说是按粤菜背的，做了两道发现啊是东北乱炖的素材。哎呀，所以现在真的在这个阶段的中超，可能大家所展现出来那个面貌哈，都会有些让大家出乎意料。 另外像卡努特说的也是非常有意思哈。他说呢，比利奇都主动感谢队员们对困难经济形势的理解了。他说这他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呢？对吧？ 是这个 大家都在这个困难的经济形势下， 对 一起坚持着呢。 所以真的对，尤其是对于现在还坚守在中超的这些外籍的教练来说，就更是这样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会看到球队一个全新的面貌，更会看到新援啊登场亮相。今天晚上8点的这场比赛，还是让大家又找回了那个，观赛的节奏哈、中超又回来了。那当然，现在双方的状况都比较一般，广州那边状况会更棘手一些，他们现在出现的这个资金问题还前途未卜呢。而咱们国安这边也是因为国脚被征召，所以整个的阵容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现在看看广州那边吧，也许真的是会出现这个主教练正在热身哈、这是那个西红柿乐队， 不是西红柿首富， 西红柿首富里边的这句台词， 常州恒泰队， 哎， 主教练 正在热身， 他准备要上场了 啊，还真是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因为现在他的阵容当中呢，没有了外援，没有了规划球员，埃克森、阿兰、高拉特已经确定离开了，简光泰和洛国富呢，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还没有进入到广州赛区，所以呢，不会出现在这场比赛当中。所以代理主帅郑智只能用目前球队的这些本土球员了。国安队这边呢，几大外援也都离队了，奥古斯托、比埃拉、巴坎布、金民哉都离开了。现在呢是新援安德森席尔瓦在这场比赛当中可以出场，这是两个队凑在一块儿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外援。 那还有就是在双方其实都是阵容不整的这种情况之下哈、本土球员的对决，尤其是国脚会有多少 国脚的状态是吧？ 进入到这个阵容里边哈，广州高准翼、韦世豪他们都已经归队合练了，当然前一阵儿这韦世豪也没有进入到这个大的名单里边，所以他的状态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望首发。 对，据说土超，土超贝西克塔斯想引进韦世豪， 又有橄榄枝了。 如果这个时候呢，有海外球队抛出橄榄枝的话，是不是可以更多的考虑这些，年轻啊有一定实力的国脚？可以海外留洋哈，那对于广州队来讲呢，在最近的比赛肯定是要倚仗这几位国脚了。咱们国安这边也是一样，之前的热身赛当中呢，张稀哲、于大宝、张玉宁、李磊、王刚、池中国都已经归队，也踢了和上海海港的那一场热身赛。小池是踢满90分钟，证明他的身体状态不错。其他的几个队员呢，也都是有着还不错的表现。就看看比利奇今天怎么平衡着安排他们的出场时间吧。 我们也是连线了腾讯体育的赵宇，他来分析了一下。 我觉得 国安队应该还是维持第一阶段的这种安排。国脚虽然说之前踢了世预赛的比赛，但是他们包括隔离啊，这种休息调整的时候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国脚都应该会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而且我们新的外援之前状态也不错，这回也是通过正式比赛看一看这个席尔瓦到底能够给国安队的进攻带来哪些改变。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有这一名外援，我觉得在第二阶段也够用了，毕竟这个广州队还是一个全花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国安队还是很占优的。如果说以往你遇到广州队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把握，但我觉得现在的这支广州队虽然说国脚也都回来了，但是他的这些外援规划球员都不在，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于国安队来说是有利的。所以我也觉得国安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只要自己发挥正常，打出自己过去练的东西，打出上一阶段比赛的这个能力来，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啊，整个这个保级组的几场比赛。那昨天申花是在昆山市体育中心对阵青岛队，其实两支球队互相之间非常了解，吴金贵知道这都是申花的老熟人啊。第26分钟，敦比亚是被青岛队的门将扑倒在禁区之内，经过主裁的长时间观看视频回放，判了一个点球，是由阿德里安主罚命中的。上半场比赛，青岛的邹正和武科维奇都是因为伤病被换下场，下半场敦比亚梅开二度，最终申花是3-0大胜了青岛，青岛已经是10连败了。 第一阶段的比赛的尾声阶段的时候呢，青岛队已经表现出来就没有什么战斗的欲望啊。这一次呢，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前，进入赛区之前的负面消息也同样是青岛队最多。那从这场比赛的过程来看，的确在遇到了生存危机，在长时间欠薪的情况之下呢，青岛队没有什么太大的斗志了。而对于保级组的各支球队，申花因为阵容比较强大，所以他在保级组现在还是显得鹤立鸡群。我们也连线了赵宇，赵宇分析说，申花队啊，现在在保级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实际意义，就是完成这个赛季，等待着明年把阵容稳定下来之后呢，努力再向更好的成绩冲击一下吧。 我觉得申花在保级组鹤立鸡群，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首先从球队的实力来讲，他也不应该进入到保级组，只是说在上一阶段比赛，他们有好几场比赛都自己没踢好，掉链子了。那你本应该有夺冠实力的，是吧？这引进了这么多好的球员，也有好的外援在上一阶段，但是你自己没做好，进入到保级组，你这个时候发威了，其实没多大用，鹤立鸡群呢，也没有什么太多价值。就好好踢完接下来的这8轮比赛吧，然后争取一个好成绩，是吧？看看这个，如果保级组，有更多的积分，是吧？排名第一也算挽回一点面子。剩下真的没有什么可多说了，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来年再好好准备，好好战吧。 但其实申花是恰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锻炼一批年轻人啊， 对，包括因为莫雷诺的这个问题，是吧？也是正好借着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呢，解决一下未来可能莫雷诺离开球队之后对于上海申花队阵容的问题。其实就像跟北京国安一样，北京国安在争冠组，你说真的就是去争冠的这个队伍吗？应该也不是，因为现在咱们的阵容也并不齐整。而上海申花呢，是在保级组当中就是为了保级这样的球队吗？也不是。所以这两支中超或者说中国职业足球的老牌球队，恰恰要利用好这8场比赛，为未来啊，为将来的这个更长远的球队的建设，去打一些基础吧。就是咱们练练新人啊，对吧？在没有超级外援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把我们的这个阵容、把打法啊，做一些小的修正啊，等等，这都是在未来这8场比赛当中需要去看 的。所以申花在保级组可以当一个判官的角色，咱们在争冠组呢就当那个搅和的 搅局的角色，是吧？ 搅局者。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昨天另外一场更很受关注的比赛呢，就是武汉对阵沧州雄狮的这一场。其实上半场 真的武汉在现在李金羽的这个打造之下，体系还是非常的流畅成熟的。 对，强调一些技战术的这种执行，特别是技术性足球的使用。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尽管说面对沧州雄狮啊，这不像说你在第一阶段面对一些更强的球队的时候，面对的沧州雄狮都是保级组的球队，也是打这个防守反击，打这种技术型的防守反击，还是很有特点的这种变化吧。啊，因为对方的主教练也是萨布利奇，也是刚刚调整的，对吧？等于两支球队呢，在打法上，这场比赛都挺开放。沧州雄狮也是取得了两个进球，而武汉队呢4-2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呢是逆转了对手。可以说李金羽的到来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武汉队进攻端的活力。 来听听。 首先我觉得李金羽他对江苏的这些球员是比较熟悉的，我们也看到武汉队的首发阵容当中有很多来自江苏的球员。黄子昌这场比赛表现很不错，据我了解，当年黄子昌加盟武汉队很大程度上有李金羽的这种帮助，所以现在李金羽当主教练之后肯定会对他很器重，因为李金羽在江苏队工作了很多年。我觉得他上任之后球队的进攻更丰富了，打法套路也更多，当然这个其实基本上还是维持了过去李霄鹏的一些战术体系，因为李金羽上任时间比较短，也不可能给球队带来太多的改变。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武汉队来说是好事儿吧，球队也不至于到最后去踢这个保级的附加赛。我还是很相信李金羽能够让球队摆脱上一阶段的低迷的士气和状态吧。 那另外还有一场就是金门虎和重庆两江竞技，这也算是同时是难兄难弟吧的一场遭遇。上半场双方都没有什么好的进攻的机会啊，下半场冯进率先打破了僵局，之后维基诺维奇是任意球直接破门，最终金门虎和重庆1-1握手言和。那其实对重庆来讲这一分也很关键啊。 另外的一场比赛呢，大连人对阵河南嵩山龙门，在上半场的时候呢，拉尔森的打门就险些破门哈。下半场的82分钟，几乎相当于绝杀，拉尔森任意球直接破门，最终大连人是1-0战胜了河南嵩山龙门。可以说在这几场比赛当中呢，体现出来的就是像重庆啊，像天津啊，这个状态真的是一般。尽管说之前热身赛看起来不错，但是真正进入到真刀真枪的较量的时候，这种战斗力啊，包括场上的精神状态都不是说特别的好吧。其实包括刚才提到的10连败的青岛对吧，他们去参加保级附加赛的可能性确实是比较大。 现在第二阶段比赛刚开始，说实话谁都有可能进入到这个保级的附加赛的争夺当中。我想这个像大连、青岛，包括天津、重庆等等这些球队吧，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实力，另外一方面可能跟俱乐部这种经济条件也有一定关系。所以我觉得这四支球队，可能大连队稍微好一点，另外三支青岛、重庆包括天津都会比较难。尤其是像这个重庆跟青岛，说实话这两支球队的这个实力本来就不强，再加上这个俱乐部的经济状况也不理想，都很危险吧。但我觉得即便是去踢这个保级的附加赛，中超的球队也是有竞争力的，所以我不认为中超的球队可能最终降级，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而且踢完这一轮之后，接下来这个保级组还有7轮比赛，这7轮比赛当中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现在还没法给一个正确的客观的预估和评判，只是能说比如说踢完一半之后看看各个队的状况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各个俱乐部各个球队也需要做好自己，争取不去踢那个保级的附加赛。虽然没有降级的这种压力和危险，但你多踢那么2场比赛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相信到那个时候可能所有人也不想踢太多的比赛，都希望能够尽快的放假好好休息一下吧。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冬奥的消息。那在11号进行的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美国铜山站的比赛里，前几天我们也说到了哈，谷爱凌真的是表现非常的优异，这是一个完美的新赛季开局，背靠背拿下了两块金牌。那在比赛当中，她还是没有展现出最高难度的动作，也是标志着她现在在这个自由式滑雪项目当中在不断难度的攀升上一直在往前追逐着。我们也来听一下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右侧偏轴转体900加 Back 抓板，在女子项目中这个动作只有谷爱凌能够完成。接左侧转体900，连接转体720，倒滑转体360，接内转540，最后右侧左转540。谷爱凌的第一次滑行动作流畅稳定，综合腾空高度、技术难度、抓板动作、完成流畅度，谷爱凌拿到了90.50分，这也是全场的最高分。经过一夜的雨雪天气，赛事铜山的风雪并没有停止，气温偏低，并不是适合 U 型场地比赛的天气，许多技术难度动作没办法发挥，但是谷爱凌依旧表现稳健。赛后谷爱凌说道， 在相隔这么近的两项赛事中夺冠，感觉很不错。我期待接下来的赛季。天气条件让比赛变得困难，雪已经下了一夜，比赛中也持续在下，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不得不在比赛开始前的最后几分钟进行动作上的调整。赛季初练习的许多技术动作都没有办法用上，但是天气条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很高兴能以这样的表现完成比赛。比赛中右侧偏轴转体900加 Back 抓板的动作在女子项目中只有谷爱凌能够完成。六天前的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美国斯汀伯特站的比赛中，谷爱凌史无前例地完成了大跳台比赛中超高难度的1440动作。谷爱凌的表现也代表着当今自由式滑雪女子运动员不断提高技术难度、寻求突破的发展现状。我一直致力于提高自己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比赛中。我喜欢和这些女孩子们一起比赛，我觉得现在是 U 型场地或者说是整个女子自由式滑雪长足进步的阶段，身处其中并且站在发展前沿让我很兴奋。在项目发展进步的过程中能发挥任何细小的作用，对我来说都意义重大。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单板滑雪 U 型场地的选手。在世界杯美国铜山站的比赛当中，现在排在世界第二的中国名将蔡雪桐也是在女子组的决赛摘得了一枚金牌。 对，乍一听都是世界杯美国铜山站 U 型场地的比赛， 但不是一项目。 谷爱凌呢是自由式滑雪，其实就是双板，是吧？这个蔡雪桐呢是单板 ， 所以这个雪上的项目分得特别细啊，大家呢关注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不同。蔡雪桐呢在夺冠之后也表示说，这只是在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道路上踏出了一步，希望呢在每一站的比赛中都能够有出色的表现，可以满怀信心的走进冬奥会的赛场。目前呢，咱们中国队是已经取得了4女2男共6个参赛的名额，分别是女队的蔡雪桐、刘佳宇、武少彤、邱冷和男队的张艺威、谷傲。另外的两名中国选手范晓冰和王子阳在冬奥资格替补积分榜排名也比较靠前。 另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啊。世界杯芬兰卢卡站的比赛里，昨天徐梦桃、孙佳旭和齐广璞组成的中国队在男女混合团体比赛当中又夺冠了，这也是中国队时隔一周之后再次拿下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男女混合团体赛这也是北京冬奥会上的新增项目，稍早进行的个人项目徐梦桃是收获了一银一铜的成绩。 昨天呢，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2021至2022赛季的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以2分58秒42的成绩获得了女子团体追逐的季军。在女子团体追逐的比赛中，加拿大队是2分52秒06夺冠，这也是加拿大队本赛季第三次在世界杯分站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了。日本队是获得了亚军。在男子1500米的比赛中，美国老将曼迪亚继上周盐湖城站以1分41秒86的成绩再夺冠军。赛前领跑世界杯积分榜的宁中岩，为了帮助中国拿到集体出发项目的席位，是放弃了当天的个人1500米的比赛。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冬奥会期间运动员们还有媒体记者工作人员他们的餐桌上会出现哪些中华传统美食。来听我们的记者于波川带来的报道。 餐饮实际上留下瞬间是味道，能留下记忆的一定是文化的符号。 为了让前来参与北京冬奥会的人们留下舌尖上的美好记忆，感受到中华饮食文化的魅力，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介绍，冬奥会时恰逢春节、元宵节等节日，以饺子、元宵为代表的美食应时应景，另外还有延庆、张家口地区的特色美食供应给八方来客。 正好中国的春节来了这么多客人，我们一定拿出我们的看家菜，破五、元宵节这期间呢，可能都要准备一些饺子啊之类的这些食品。除此之外，还有北京、河北的这些地方特菜，包括河北他们准备了一些莜面的一些地方特色菜，延庆的一些豆腐菜，满足大家需求，让大家尝口鲜。 北京是世界上第一座双奥之城，2008年奥运会菜单中的精品也传承了下来，北京烤鸭就是其中之一。于德斌表示， 我记得我们多次到境外去参加国际奥会的一些年会的时候，许多运动员见着我的时候都是比赛的内容没记住，可能都记住了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啊吃烤鸭。所以当然这次我们在餐饮准备方面也给各地相方的朋友们在下榻酒店也准备了北京的一些风味的特色烤鸭，还准备了一些像北京的一些小吃春卷儿，15的时候有元宵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食品，来满足大家的需要。 另外在菜肴名称、过敏原标识等方面，北京冬奥组委也都进行了细致的准备。 一呢，就是要求全部都要标上中英文的标识，还要考虑到一些客人有一些过敏源，把这些都要标注上去，防止大家误食。在早餐的时候还为亚洲的朋友带来了一些大酱汤啊等等这些，我接下来想让大家充分考虑到、感受到、体验到整个节日的一个氛围，给大家提供一个温暖的、暖心暖胃的一个服务。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的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好，北京时间的7:34了，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永远的双奥之城的专题项目。残疾人体育和健全人体育一样，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的范畴。那本届冬残奥会为残疾人更加积极的融入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冬残奥会遗产将持久的推动残疾人状况的改善。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带来的报道。 进入到国家游泳中心的无障碍电梯，北京冬奥组委无障碍监督体验员张静波和杜鹏很轻松地就把轮椅骑了进来。 电梯您刚也看见了，两排轮椅同时进都行，相当不错了。 国家游泳中心无障碍设施改造负责人刘振铎说，场馆对10部电梯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1.92×1.68米轿厢宽，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电梯进行改造的，换了4部新的，6部是在原有的基础增加了3面设置的镜子、扶手、低位的操作面板。 走出电梯来到无障碍卫生间门口，卫生间的门是左右移动的电动门，门口比较低的位置有类似电梯按钮的开门按键。 进去以后您按关，它会提示在使用中，从里边打开下一个人才能进去。同时我们的卫生间设置了呼叫按钮，然后第一时间可以来救援的。 距离卫生间几十米就是一排集装箱式的更衣间，它有跟卫生间类似的电动门，整个配色也很舒适。北京冬奥组委无障碍监督体验员杜鹏感慨道， 比较完美， 原木色的木地板， 空调，这些热水，这些都会有， 包括卫生间的墙壁都是用的原木色。 对对对， 非常温馨感觉。 对对对， 作为无障碍监督体验员，杜鹏今年已经第九次来到国家游泳中心。 从去年开始，各个场馆签约的酒店、保障的医院，我们都要亲自去体验，甚至要出报告。不坐轮椅的感受不到，我们把轮椅往前面一滑，工作人员就自然知道这个栏杆是挡我们视线的。 国家游泳中心作为北京2008年夏奥会遗产场馆，为了满足北京冬奥组委无障碍指南规范标准和场馆赛事运行需求，在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轮椅坡道、无障碍坐席等重要点位进行了全面改建和提升。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介绍说，为了实现冬残奥会和冬奥会同样精彩，筹办伊始，中央就要求把冬残奥会融入冬奥会整体筹办进程，以与冬奥会同等的专业水平同步规划、同步实施。 提出57个业务领域中涉及到残疾人特殊需求的要点并推动落实，比如准备无障碍车辆，签约酒店按比例提供无障碍客房或轮椅友好型客房，设立无障碍安检通道，提供轮椅假肢维修服务等，努力为残疾人客户群提供高水平服务体验。 除了世奥场馆，首都城市功能核心区累计整治整改点位30.7万个，精心打造了100个无障碍精品示范街区，100个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经过整治，城市全域主要道路盲点基本无断点，原石坡道基本零高差。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区是王府井步行街的北沿段，所有的无障碍的盲道呢都是跟建设同步。 记者来到北京传统商业街区的代表王府井商业区，王府井管委会街区运行部负责人刘洋介绍说，王府井步行街主要大街整改无障碍设施119处，这是继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后王府井大街的第二次无障碍集中改造， 包括坡道、路面的盲道、无障碍座椅啊，这些商场内的无障碍卫生间呀、这些区域我们都进行了统一的改造。 推着家里人来购物的戴女士说， 你看我们也是推着轮椅来的，到哪儿都还是挺方便的，更合理了，也更人性化了，我就更考虑大家的这种需求了。 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说，本届冬残奥会为残疾人更加积极地融入社会创造了良好环境，冬残奥会遗产将持续地推动残疾人状况改善。 政策方面，为办好冬残奥会出台的各种政策性文件，将为制定会残助残政策提供借鉴参考。设施方面，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完善的场馆设施可以在赛后继续为残疾人服务，为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样板。残奥精神、无障碍理念、包容性意识将有力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本届冬残奥会为残疾人更加积极地融入社会创造了良好环境，冬残奥会遗产将持久地推动残疾人状况改善，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进入到赛场锐观察，我们观察观察周琦吧。周琦昨天在新加盟的这个 NBL 联赛里边拿到了全场最佳球员。这场常规赛最终周琦是带领着东南墨尔本凤凰94-86击败了同城的对手墨尔本联队，帮助球队取得了新赛季的3连胜。而在数据方面，他个人是拿了全场最高的22分，抢了本队最高的10个篮板，还有7次盖帽。这个奥联赛的官网也对他有一个评价，叫中国巨星周琦。火、 啊、巨星啊、 这 我记得昨天这比赛完了之后呢，赵继伟在社交媒体上跟他互动、说周琦你是过去去刷盖帽数据的是吗？ 这也就放周琦去刷这个盖帽哈。所以 对手也配合， 对对手可想而知实力也就在那儿了。那所以周琦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在内线的统治力还有攻防两端的出色发挥啊，也是让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数据很亮眼，在防守端的表现呢也还是很不错的。那江帆也是评论了他适应 NBL 的这个速度之快， 有点让人超乎预料。 我觉得防守端这是周琦在进入到澳大利亚 NBL 的比赛当中，我就能够去猜想到的，他在防守端能够对于整个联赛的一个改变，或者说对于他自己所处的球队的一个帮助，所以进而我也认为凤凰队能够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取得三连胜也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所以说他的防守呢，我觉得在适应了前两轮的尺度之后，尤其是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甚至还出现过因为犯规的困扰提前的被换下场的小尴尬。在陌生的联赛，周琦仅用两场比赛就适应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环境上的，或者还有没提到的生活当中的种种困难，就能够马上适应这一切。也能凸显出他个人的实力得到了教练员的认可，也包括他个人实力的一个展现，这绝不是偶然，也绝没有更多夸大的成分。我们期望周琦这样的表现能够在后面越来越多的出现，以及对于他个人来说，对于球队来说，都能够给予最大的帮助和最大的提高。 涨球了啊，明显涨球了，是吧？ 反正在防守端的表现呢，你在 CBA 赛场当中，他也是防守端肯定是更具这个震慑力的，毕竟有足够的身高，有臂展，有机动性。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能够拿下22分，在进攻端变得更加合理，也是他的一个成长。那同时啊，我也带着一个小小的问号，确实对 NBL 这个澳大利亚的联赛没那么了解，就是这个联赛的水平到底有多高？ 对，就是如果是真的这样让放周琦刷盖帽数据的话，反正是让人觉得哎，得打个问号了。 对，对方的队员也真的是很执着。 嗯， 我想在 CBA 的赛场当中，周琦要是连着扇三四个之后吧，这对手的进攻方式可能就会变了，就别到他的眼前、 哎、 眼前再晃悠去了，对吧？你非让他给你盖帽，但是不行。战术的执行力特别强，让打内线就打、 就必须就打这一套战术打到底、但是现在周琦不只是场上这种数据上的变化，自己涨球了、更重要的是他在一些不论是面对媒体啊还是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表态，其实都更成熟了啊、就说的都很有这个哲学意味啊。他第一次赛季首秀之后就说，我知道自己身处丛林，需要更强硬、更努力，这就是我要来学习的。我是最后一道闸，但是不惧怕任何的对抗。哎，他也真的是像自己所说的一样，做到了这一点。 哎，昨天呢，对于自己的表现，他也在个人微博当中说呢，这是一场激烈的比赛和团队合作的胜利，感觉现在一场比一场好了。 所以这一场又比一场更好的这个渐入佳境的状态啊，还是让我们对周琦充满期待了。 对，实际上在国内呢，因为合同之争，对吧？包括2019年的时候，男篮世界杯当中对于他的一些影响，让周琦呢还是慢慢的在成熟。不管大家喜不喜欢这个球员，他目前毕竟是咱们中国男篮在内线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在五号位位置上最重要的一颗棋子。他在海外联赛经过一些磨砺，在海外联赛去成长，对于中国男篮来讲至关重要。 那当然，另外的一位中男篮的中锋的球员刘传兴啊、他在布里斯班子弹队啊、可能就更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适应了。 对， 昨天在客场击败了珀斯野猫的这场比赛当中，他上场了7分多钟，拿下了2分4个篮板，还需要更多的稳定的出场时间啊、才能让他得到进一步的锻炼。我们也继续来关注 WCBA 昨天还有第14轮的较量。 WCBA 的比赛呢，山东队是依靠首节狂轰39分的一波攻击波，是击溃了天津队。最终呢，五人得分上双的山东103-42大胜天津。全场比赛，山东队命中率是高达59.2%。杭子琪是拿下了22分。大庆女篮是61-95输给了辽宁队，到现在为止呢是一胜难求。其余的两场比赛，江苏100-74轻取福建，河北是84-60战胜了陕西。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女排的超级联赛全明星的周末啊，在2天之后结束了。那最终是由蔡斌执教的蓝队在昨天的第二场比赛里3-1啊，这个局分呢23-25、25-14、25-17、 25-17啊，是一个逆转战胜的比赛，再次战胜了王宝泉指导执教的红队。我们想看的那个最后决胜15分的决胜局没有出现。 哎、对，昨天应该就是红队3-2是吧？险胜、 啊， 然后呢，最后打决胜局。 嗯，但是红队还是没有扛住哈、啊，就靠这种明星战术，围绕明星来打的。但是其实没有发挥出来，而且昨天这场也有很大的人员上的首发的变动。 嗯，毕竟是全明星赛嘛，也是希望给所有的球员在这个全明星周末的活动当中呢一些上场表演亮相的机会。 哎， 全明星红队的首发阵容呢，主攻王一竹、王一凡，副攻袁心玥、高毅，接应陈佩妍，二传是姚迪，自由人是孟子璇。蓝队这边的首发阵容，主攻是刘彦涵、李坤，副攻呢郑义新、胡明源，接应龚翔宇，二传是刁林宇，自由人是倪非凡。 嗯，那我们也关注一下昨天的开赛的羽毛球世锦赛。第一个比赛日当中，中国选手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出场的全部单打和双打都晋级了下一轮。我们来听听李维的报道。 今年应该是羽毛球运动员最忙碌的一年，东京奥运会、苏迪曼杯、汤尤杯之后，世锦赛的比赛昨天在西班牙的维尔瓦拉开战幕。在第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中国队的名将们纷纷过关，顺利地进入了下一轮。面对泰国新星昆拉武特，中国选手陆光祖在男单赛前并不会看好，但他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21-16、21-12晋级了32强。连续征战又有隔离的问题，陆光祖说，虽然条件有影响，但他们的备战还是尽可能的充分。 世锦赛作为这个单项最大的一个比赛，它的级别是最高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比赛的话，我们一向就是准备的可能会更充分一些。虽然前段时间的一个回国的隔离，包括这个备战时间不是很充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展现一个更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陆光祖下周的对手是4号种子周天成，此前他曾3战周天成，从来没有战胜过对手，所以对于比赛的目标，陆光祖表示还是要尽量做好自己。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没有去想最后的结果，那还是更多的把每一场比赛的准备充分，然后能够在每一场比赛都把自己的整个水平发挥出来，然后从中找到自己可能后面接下来的一个继续进步的一个目标吧。 另一场男单比赛中，00后的小将李诗峰只让对手在2局拿到了16分，轻松晋级了32强。同样，在女单的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韩悦2-0战胜了越南选手阮翠玲。在双打方面，混双组合欧轩逸、冯雪颖2-0战胜了一对丹麦组合，而男双组合黄凯翔、刘成2-0完胜了中国香港组合，都晋级了下一轮比赛。下轮，黄凯翔、刘成将面对近期状态出色的日本组合宝木卓朗、小林优吾。刘成表示，还是要放低姿态，全力拼下对手。 下一场比赛是对我对手是对近段时间比较成绩比较好的对日本的选手吧。我觉得我们以放去拼别人的姿态吧，然后就我们放低姿态去拼别人。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真的是让大家都非常扎眼球的啊，这个 F1 的阿布扎比站，那最终的这个结果呢，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方式结束的， 哎、 恐怕这编剧都写不出这剧本来啊。 当然呢，也会因为最终的结果发生了一些变化呀，会有这个网友就是说这是设计的 啊、 是吧？ 有设计的成分在、还真是编剧给写好了， 说为了有新王加冕， 嗯。 然后呢，设计的这么个局，但是那要这么设计的话，这个太刺激了， 太刺。不，关键是汉密尔顿真的就是要必须要配合演出吗？就这实在是太惨了。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还是极具悬念的。其实这也就是职业比赛，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啊愿意看比赛的这种原因所在，是吧？不然的话就看电影就完了嘛。 嗯。所以你看看整个的这个剧情，我们再回顾一下、啊、随着五盏红灯的熄灭，维斯塔潘杆位发车失误，起步阶段 就被汉密尔顿超越了。之后， 哎，你看，这就是一般电影的这个 开 始，开 始 是吧？ 得先有一个悬念伏笔先埋着， 哎， 啊， 嗯，先得让汉密尔顿把维斯塔潘超过去。 对，然后之后呢，尝试反超的时候，跟汉密尔顿在六号弯道发生了碰撞，那个。视频大家都看了吧，比赛都看了哈，一度汉密尔顿是冲出了赛道，但好在最终守住了这个领跑的位置。那包括在第36圈的时候，莱科宁的阿尔法罗密欧队友哈，吉奥维纳兹也是因为赛车的故障退赛，引发了虚拟安全车。之后维斯塔潘和托托是利用虚拟安全车同圈进站，再次换上了全新的硬胎啊，也是红胎，利用轮胎的优势，逐渐缩小和汉密尔顿的差距。 哎，在第53圈的时候，威廉姆斯车队的车手拉提菲和哈斯车队的米克舒马赫呢发生碰撞之后撞上了护栏，引发了安全车。维斯塔潘利用安全车这个机会第三次进站换上软胎做最后一搏。由于错过这个维修站的入口呢，汉密尔顿是只能用硬胎在赛道上继续去坚持。所以这个换胎的时机， 哎， 安全车出发的这个时机也非常的有意思。 嗯，就是这个真的是电光火石的时间节点，这官方是一直回应是说不可以进站换胎，但是那个时间给耽误的汉密尔顿就没有什么机会了。最后一圈安全车进站，比赛终于恢复正常，维斯塔潘也是利用巨大的这个硬胎的优势超越了汉密尔顿。汉密尔顿也在苦苦的尝试反超，但是很遗憾，最终只能是目送着维斯塔潘率先冲线。所以对于维斯塔潘来讲，能够拿到赛季末的总冠军，这一点相信很多的车迷哈，也都愿意去看到一个新王，去换代。 这样维斯塔潘夺冠之后是 F1 历史上第34个世界冠军，是第一个夺冠的荷兰车手。而且呢，还打破了梅赛德斯混动时代以来的车手七连冠，所以就很多的记录都是被打破的。我相信这也是作为一个赛事的主办方最愿意看到的。 对， 如果一直是由一家独大去垄断的话呢，可能并不一定有利于这项运动的发展。 嗯，但是如果真是按这个思路去推演的话 啊， 这要是写成剧本， 那 汉密尔顿也真的是心里得再受一次重创，所以现在这赛后还有很多的争议存在 啊！你看这个张翔说了，这要是剧本，那肯定只有汉密尔顿一个人不知道进去， 楚 门 的 世 界， 所有人都知道，就是他一个人不知道，玩他一个人， 众人皆醒，只有我独醉。 对， 清纯、清新、纯粹，说被赛事牺牲了的冠军汉密尔顿太委屈了，维斯塔潘感觉还有点胜之不武。所以在赛后的很多媒体的评论里边也都可以看到对这一点哈，觉得这个维斯塔潘是利用了规则。 但是规则的制定是让大家遵守的，但有时候呢规则的制定呢也是被所有参赛者去利用的。 这也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对，这是你各个就包括运动员对吧，包括车手他对于规则的一些理解，同时也包括车队，因为对于 F1 来讲，车手确实是在这个闪光灯之前对吧，大家的注视之下，但是车队背后整体的运作才是真正决定到底能不能够拿到冠军的根源所在。那车队在判断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些对于规则上的理解啊，对于临场的这个战术的制定啊有误差的。 对，究竟怎么样哈，究竟这个其中从专业的角度怎么去理解这一次维斯塔潘的夺冠，我们也是连线了黎明晶老师。那他也提到这个赛季是 F1 赛车啊30多年以来最精彩的一个赛季。当然最后的这个决赛安全车出场对梅赛德斯车队还是有误判的。 首先我们恭喜维斯塔潘取得了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啊，因为在这一站比赛之前也有几个历史时刻。首先是这是 F1 历史上47年以来第一次在最后一站比赛之前两位夺冠的车手呢积分打平。其实在最后一站不仅要决定车手冠军， 车手的年度冠军，同时也还决定车队的年度冠军。所以说2021赛季无疑是30多年来最精彩的一个赛季。首先从两位车手的表现来说，无疑都是在这个赛季中表现的都是相当的充分，他们能把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当然在最后一站比赛中，我觉得还是维斯塔潘的运气更好了一点，虽然汉密尔顿在整场比赛中一直领先，但是倒数第五圈发生的这个场上发生的一个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的出现。我觉得奔驰车队呢，他可能需要检讨，因为他们有一点误判，以为最后几圈会在安全车带领下结束比赛，但是没有想到呢，安全车呢在给了最后一圈的一个赛事。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汉密尔顿呢一直没有进站换胎，他使用的是白圈的轮胎，而这时候这个维斯塔潘是利用安全车出动的时候呢更换了红圈轮胎。所以在最后一圈的比拼中呢，因为这个汉密尔顿的车肯定是要吃亏的，因为红圈胎呢要比白圈胎要快。这个教训呢也应该给到奔驰车队吧，因为最后他们会有总结。不过好在呢是奔驰车队呢在最后一站结束后拿积分拿到了这个世界车队总冠军，这也是值得祝贺的，也成为FG 历史上第一支八连冠的车队。 这边有很多家里人也都在探讨哈、F1， 四铁 Y5 说这个小汉有点太难了。托尼韦说最后一圈汉密尔顿要是放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强行的超车，很有可能会造成撞车事故。 其实我当时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在这种规则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坚持完成比赛，而没有选择一个非常极端的 激进的方式， 对处理方式，就是我对这个规则制定的或者说执行的感觉不满，就比如说在球场上我被黑哨啊、是吧，裁判员又吹了，我就特别愤怒的用激进的方式，那直接是和对方发生碰撞的，咱俩都退赛就完了嘛。 是，但是他没有哈、还是展现出了一个大将的那种风度。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F2 的赛季也收官了、咱们的中国车手周冠宇是拿到了一个年度的季军啊，也是一个不错的赛季吧。我们稍后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回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四个九，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地面气压场有所减弱，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扩散条件略转差，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今天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4，天气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天气寒冷，风不大，中午到下午比较适宜登山。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户外晒太阳。天气偏冷，外出请注意保暖。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幺零二点五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幺零二五，北京体育广播。 恭喜啦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礼遇，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3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北京时间的8:01了，我们进入到体坛热搜榜，再看看热搜的新闻当中有哪些跟体育相关的。 刚才咱们报的这几条其实也都进了体坛的热搜榜了。 那首先第一条就是为裁判绝杀汉密尔顿的这场比赛，安全车引发的争议，这后续还在发酵。 据说呢，先是这个汽联是驳回了这个申诉，是吧？然后梅赛德斯这边呢又提出了，在北京时间凌晨4点多的时候提出了新的申诉，我们看后续的发展吧。再有就是刚才咱们向大家介绍的周琦率领墨尔本凤凰队呢取得了3连胜，拿到了一个22+10+7的准三双数据，也进了体坛的热搜。 还有就是艾克森回巴西啊，他也表示说国足如果征召的话一定会回来啊，但是这话说得很漂亮啊，就到时候真的是不是能够只身的回到国内再继续参加12强赛的比赛。 对，就是把自己这名字也打造成叫爱建国。是吧？ 对，就是现在都是这个路子啊。 因为他明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呢，只要中国国家队征召我，我一定会回来的。但是呢现在他回萨尔瓦多他说回去之后再决定自己的未来。那这边如果征召的话，他不可能说到2月份之前没有对踢， 对， 长时间的没有正常比赛和训练，就算征召他，他可能也不能保证更好的状态。另外，他回到巴西之后随着疫情的这种不确定性，对吧？就征召他能不能够迅速的就归队，这也是要画上一个问号。 继续来关注一下热搜榜上，现在您要是不懂一点电竞的话，都不能。就不能辅导孩子写作业了哈。继2021江苏省考中的这个凡尔赛引爆网络之后，2022年的江苏省考又出了一个新词儿，叫“微躺青年”。 微躺， 不叫躺平了哈。 这类似于这个姿态像北京滩，是吧？ 逐渐向北京滩过渡。 不是平着躺，是出溜着的。 微躺，还有就是 EDG 夺冠都到了这申论试卷里边了。12月10号下午走出考场的考生们都在感叹命题组的与时俱进， 一个考生特别逗，说 EDG 夺冠都考了，突然感觉这个考试有乐趣了 ，这一看就是一个年轻人，平时是关注电竞的，其实这是申论 A 卷的考题，关于新时代涌现的一批新职业，包括外卖员呀、网络监督师、制冰员、助老员等等啊，这个电子竞技的运动员就是其中之一，还列举到了 EDG 的夺冠。紧跟潮流的江苏省考这次不出意外又冲上热搜了。不管是这个江苏的申论还是申论 EDG， 这俩话题都冲上了热搜榜单。网友们也在感叹说，出题老师绝对是一个 5G 冲浪高手，走在 时 尚前端， 时尚最前沿，说就算公考没考好也有这么多新职业可以尝试啊，这给大家 就是在考试题当中指明了就业的大方向。 呵， 嗨， 这事儿大了、不过现在确实年轻人真的就对于这跟就是七零后八零后可能还属于一种职业价值观的，那、到了九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可能他不是说专注于我在一个行业我深耕十几年我成为一个专家型的人才，也许他会很向往一些这些新兴的行业。 但因为现在的科技的不断的发展，社会的快速推进，十几年你无法预测十几年之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也是啊、确实得顺应潮流，与时俱进。 另外呢，上热搜的还有马拉多纳的手表被盗哈、印度迪拜警方合力是把这个小偷抓获了。印度和迪拜呢，这应该是跨境的组合是吧？根据世界体育报报道呢，日前印度的警方和迪拜的警方合力抓了一名盗窃，已故球星迭戈马拉多纳手表的小偷。根据印度警方表示说呢，37岁的嫌疑人侯赛因，之前呢在一家和马拉多纳有关的公司担任保安，所以呢能够接触到马拉多纳的一些物品。在盗窃之后呢，侯赛因是逃到了印度的阿萨姆。据了解，这块手表的厂家为马拉多纳定制的这个产品是一个限量的， 哎呦， 所以呢很值钱啊、而且这个手表的底部还有马拉多纳的照片，有他的签名，还有十号球衣的这个十的字样，所以这些特征啊，说实话让这个表找起来特别容易。 这个盗贼有点意思哈、 就你偷完了之后呢，就是没有销赃的渠道，你只要拿出来 一定就是被找着， 必被捉。 对、所以这盗贼是可能也是一时求财心切 啊、 还有可能是对自己的这个 偶像过于的这个怀念、偷回家去了， 这是第二种可能 啊。 第三种可能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想瞒天过海啊，这个偷天换地的这个能力太过自信， 过于自信了， 真是啊， 飘了。 这怎么可能呢？这不会逃过警察的法眼的。 对，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你就算跨境逃回到了印度的这个老家，一样是被抓住。 所以我们也静静就等待接下来的这个被抓获的结果吧。接下来的主咖上麦的环节，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中超的第二阶段的开赛。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在今天的主咖上麦的环节，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李老师您好。 哎，慧凡、王毅二位早上好。 李戈老师好。 哎，今儿晚上就是咱们国安啊战广州的第二阶段的首秀了哈、现在其实两支球队状态都不算好的，可能广州那边情况会更差一些，咱们好歹还有一个新外援 A 席呢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就这一次的可能都不能叫精月大战了，叫精月之战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您给预测预测。 好的好的，我觉得你那个大字儿啊还可以继续保留， 还可以继续讲 呢对，但是这个大字的内涵我们可以做另外的解读啊。因为什么？因为双方就像你说的，确实最大的人员损失就在于所谓的外援或者规划球员，对吧？国安这个赛季奥古啊、比埃拉啊、金敏哉啊、巴坎布啊，这就是外援。那广州队那边呢？那像塔利斯卡和那个谁保 利 奥那离队比较早的，但是近期他的损失主要来自于他的这几员规划球员，是吧？埃克森呐、高拉特呀、阿兰啊，是吧？这些人，所以现在这场比赛还可以叫大战，但是他这个大战中的含义呢，我觉得今天晚上决定胜负和场面走向的主要在于双方的本土球员啊。尽管国安那边有一个席尔瓦，但是呢他毕竟是十一人中的一人而已，对吧？在进攻端他可能有一些突出的表现，但整个比赛的走势不能靠他一个人，所以呢这场比赛呢就由以往，特别是比如跟去年中超联赛这个淘汰赛第二回合双方的那个交手的情况作为对比的话，那今天晚上这场对战双方主要靠本土球员来决定胜负，但是这个本土球员决定胜负我觉得他仍然可以成为大战激战，是吧？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双方也是为了胜利然后各自的拼搏。俱乐部也好球队也好，确实是就像比利奇在昨天晚上那个赛前发布会所说的，这个 双方也好，还是中超的球队也好，这个赛季都遭遇了比较严重的人员流失，特别是在外援的或者规划球员这一块。啊，这个较之于以往赛季呢，这是一个明显的不同。但是呢，越是如此啊，我觉得越是考验从教练团队到这个现在在队的这些球员，在这种困局变局的情况下，你怎么样还能保持自己的这种旺盛的斗志啊，对胜利的这种欲望，以及技战术的这种现有条件下的充分发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嗯，就是对自己得有一个充分明晰的定位啊，也许咱们现在跟这个争冠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了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争冠组里边怎么去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角色定位。刚才还跟王毅说，我们是不是就当那个搅局的，尽量给这些 搅和的 冲冠的这些对手制造一些麻烦，这就达到我们赛季的一目标了。 是这个听起来这个形容和描述有一点点的会让北京的球迷听起来不是那么的给力，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啊。但是呢从口号上可能还得喊出永远争第一，但这个争第一呢，其实在以往的赛季中，他永远争第一的喊一喊也不一定是每个赛季就一定得到这个冠军，但是你这个劲头追求的目标是不应该由于现在的积分这种尴尬的情况而有改变的，它更多的是一种我觉得精神上的追求吧。啊，我觉得现在无论是俱乐部还是球队还要提倡这个永远争第一，特别是在这种困难之下还要提倡这一点。但换过来现实的目标就是在正冠的这个八轮比赛中，我们要扮演一个搅局者，同时呢我们要把现在这个位次，目前我们是排在争冠组跟深圳队同积24分，但是我们净胜球差一对手，我们是排在第6位。但是相信这个到明年1月4号全部第二阶段打完的时候，我们应该比现在这个第6名的这个位次应该更往上提一提啊。至于提到第几咱不敢说，但是肯定要往上提一提的。这个是一个大家来评判北京国安在中超联赛第二阶段这个整体表现，这是我们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依据。否则的话到明年1月5号比如咱在连线总结的时候，我们怎么说这个事儿呢，对吧？一定是从第6，比如我们拿到了第五第4是吧，甚至第3，这个当然是肯定是一个进步的表现。这个不单是对2021年中超联赛这个整个的赛季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交代，同时对于2022年的这个新的赛季，这也是一个有力的一个前进的基础啊。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对于球队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当然这是争冠组哈，还有就是保级组，现在申花呢是基本上是争冠无望，但是保级也无忧啊，是这个小组当中的这个领头羊。所以接下来其实在赛季初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保级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没有什么直降的名额，最后的两位要跟中甲的球队去打这个附加赛。所以现在其实对于看了昨天保级组整体的这个情况之后，您对整个这个保级的形势怎么看？ 保级形势现在是这样啊，他这个八支球队呢，上海申花22分，河南嵩山龙门18分，这两个球队的积分跟后面这6支球队之间的分差差的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个比赛其实这个昨天没有打之前，这两支球队基本上已经按照往常的那种概念来说，就是往上是肯定上不去了，因为保级和争冠已经分开了，那往下调级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了。所以对这两个球队来说，就看他们各自怎么样选择一个赛季的目标吧。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人上海申花还是如愿望战胜了青岛队啊。这样的话呢，双方一头一尾的分差已经达到了28分之多啊，这个分差还是比较悬殊的。这个呢，从这场比赛就能看出来，真正有追求的球队，尽管他没有保级的压力，也没有往前更好的这种动力的情况下，他仍然对自己没有放松要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支职业足球队应有的这种状态和目标。啊，不要因为这个没有往上再上，你也上不到第8名，对吧？往下再出溜，可能也很难出溜到这个后面这4位去。但是球队的要求还是一样的，对吧？这个主力外援该上还得上啊，所以主教练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往下呢，你要保级的呢，确实青岛队现在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认为他的困难还真不来自于他纯竞技的层面啊，更多来自于他俱乐部股改，或者说现在的财务啊这方面的 状况是非常危急的。您在这个保级组开赛之前，青岛那边这样已经爆出来了，队内的这种队员对于八个月的欠薪极度的不满，是吧？扬言威胁说你不解决，或者你至少不给我一个什么新的协议啊，有一个明确的承诺的话，那我们就不能进入赛季来完成。 嗯， 我觉得球员这种要求呢，固然有一点要挟的味道，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理解的，对吧？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国家对于农民工的欠薪问题是极为重视啊，整个社会团体这个话题都觉得这些被欠薪的这些企业呀，还是怎么着，都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农民工没有人比他们的状况更加的不堪啊，所以不应该对这些农民工付出汗水的还要去欠薪。但实际上我们看今年的中超保级组，像青岛队这种情况，那出现了一种也不应该有的欠薪，而且长达八个月之久。 嗯， 那球员其实确实还是有个人的生活需要满足的。 嗯， 所以这方面最终呢，青岛队我们看他现在还是出现在了昨天的这个中超的赛场上，说明球员呢一方面可能在私下得到了俱乐部或者青岛这方面的承诺，另一方面呢也反映出队员对于维护今年中超联赛的完整性啊，我觉得还是有大局的意识、责任的意识和职业球员应有的担当。所以呢，尽管如此呢，不管怎么说，青岛队还是在保级组中现在形势最为危急的一支球队。但是你刚才也说了，今年中超联赛是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情况的，它没有直降的这种可能性啊，就是最后一名了，他跟中甲呢，他要打附加赛，对吧？这附加赛整体而言，只要那个时候能够解决他欠薪的问题，那我相信从战斗力来说，那还是比中甲球队要强一点点。 嗯，好，我们也看看哈，这个整个保级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最后这个结局如何？谢谢林老师给我们带来连线，谢谢，再见。 好，再见。 但是这个保级组啊，您要说真是。假设啊，咱们就看青岛现在这种战意全无、无心恋战的这种姿态，真要是青岛掉下去了，再加上一个天津，估计不太能够，因为有经验是吧？大连人又有外援回归，应该也。 其实现在看起来啊，就是我倒是觉得，就是青岛跟天津 啊、 哎，对，因为大连他有外援， 嗯， 然后呢，沧州有外援， 嗯。 重庆这边呢，其实也还可以， 还行， 哎、 至少积分上还是可以的哈。 然后最后其实划了半天啊，就是看看青岛自己， 嗯， 青岛这个目前在经营的状况下，巨大的压力下，他能不能够自救，还是就是我进赛区是一种姿态， 嗯， 进来了之后呢，如果俱乐部或者投资方没有表示的话呢，那我该做的姿态我也做到了， 嗯。就是我已经是表了这个态度了哈、 哎， 但真要是落到这个附加赛跟中甲球队去争名额，中超球队像青岛目前的这状况，真未必能争得过中甲的啊。 就可能球员会想哈、啊，你说我要是到了中超， 嗯， 这个俱乐部挑费比较高， 哎， 投资人呢不投，欠着薪，我、 嗯 哦、追不回来。到了中甲，这个挑费低了，是不是能给点儿？ 嗯，就是你起码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运维、 嗯 啊、我这工资有地儿发了，可能球员还真是会这么想、 嗯、 到时候看看附加赛可能又会是一个更魔幻的、一个场景哈、啊。我们也是看到很多家里人啊聊到今天晚上的这场球，叶宇说这是他鲁的球迷、啊 哦、 现在应该叫他泰泰山的吗？ 泰山、嗯、 啊，说双杀国安，然后夺冠，就是一完美赛季。如果输给国安，就算夺了冠，也觉得不是那么完美，会有遗憾的。 嗯、 那我安一定要奔着这个。 那你庆幸这个我安最后一轮赢了上海申花吧？ 对，这毕竟我们要在对阵他鲁的这个比赛里边哈、 嗯 啊，就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也得好好当这个搅和的， 嗯。 嗯，这边 一览中山小爷在问，如果申花比争冠组的得分高也不能够提升名次吗？他如果说比争冠组的得分高，他只是拿保级组的冠军， 嗯， 他也没有办法再进入争冠组，这是今年联赛的规则，是吧？ 是，已经是分好这个组了， 嗯， 不会有上升的空间了。 对， 嗯，这边也有家里人，说到这个开门红啊，感觉国安是必须得拿下的。 Winter 说必须得趁他病要他命啊，这个时候还不给广州队啊曾经的恒大来一顿暴菜啊。但是今天我有点觉得广州这支球队啊不是那么好捏过的啊、 嗯、 因为刚才也有 哀兵嘛， 对，有家里人说了这是哀兵、啊、 嗯， 所以呢我们面对这是崇文门家里人就说嘛，恒大是哀兵，面对这样的一支球队的时候、 嗯、 更要提起在比赛当中的专注度， 嗯， 因为他呢还是阵中有多名的国脚的，这些国脚的比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 嗯，这个韦世豪加上小杨哈、 嗯、对， 他们俩人这速度也是有一定的速度、 嗯、 他们肯定会打防反为主吧， 嗯、 所以我们这边看看怎么去应对现在广州队的这个整体的战术，再看看 A 席的表现如何啊，能不能攻破对方的球门。嗯、不老的大叔说，其实从咱们现在的阵容实力，保级组对于锻炼队伍是不是更好呢？跟一些相对的弱旅练练怎么破防反，到后边几轮保级队的这个积极性也会更高。您有点想多了，现在这还得临时换组的。 跟石毛商量商量，你过来吧，你看你25分了，不低了，超过我们了，是吧？啊，应该不行啊。而且到了那边之后呢，就大家的保级压力不同， 嗯， 生存压力也不同，你也无法保证现在比赛的这个真正的质量吧。你看像微信当中呢，西边老好也在强调说，即将开始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将是检验席尔瓦实力的最佳舞台、 嗯、哎，看看啊，从今天的这场首秀就能够看出一二到底几斤几两、 嗯、 昨晚黄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对中超没那么期待了，以前头三天就盼着，还是长时间的没能恢复主客场的比赛。 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联赛被打得支离破碎，一下3个月没有比赛。再有第三点，我想就是随着各大超级外援的离开呢，整个的比赛的技战术的水平啊，观赏度也在下降，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在下降。这样的话、 嗯、 大家可能对于比赛的关注度不像以往那么高了。 嗯，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国际足球吧。今天凌晨还有多场比赛，法甲第18轮的焦点战展开了角逐，大巴黎在主场2-0击败了摩纳哥，姆巴佩梅开二度。这场比赛第11分钟，西迪贝在禁区内踩倒了迪玛利亚，主裁是经过了 VAR 回看之后吹罚了一粒点球，姆巴佩主罚劲射左下角得手，巴黎是1-0领先。第44分钟，巴黎又扩大了比分，梅西奔袭到了禁区前的一个横传，姆巴佩推射破门，2-0，巴黎领先摩纳哥，也把这个悬念哈、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最后。 嗯，上周六的时候呢，曼联凭借着 C 罗所获得的点球，并且将球罚进呢，1-0小胜了垫底的球队诺维奇。虽然赢球，但是表现却并不是特别的出色哈、啊，主队的得分机会反而是更多。好在呢，德赫亚还是守住了红魔的球门。赛后，朗尼克表示，对于曼联球员的一些问题，不是很满意，尤其是踢的缺乏强度。我们也来听一听严强对于目前朗尼克入主曼联之后，对球队带来的改变进行怎么样的分析。 朗尼克并没有在目前的这套曼联体系当中强力推行他的团队高压，这个 Gegen Pressing 阵型选择这方面呢，倒是选择了自己习惯的4-2-2-2、啊、其实我们在看到一些其他德系教练的阵容选择这方面啊，像曾经在朗尼克手下工作过的这个哈森许特尔啊，他在南普敦主体阵型就是这套4-2-2-2，其实有时候也像是这个4-4-2变种。但是现在来看，曼联显然达不到朗尼克的要求，关键原因我觉得还是训练时间不够，对于教练的战术理解不通透。另外呢，球员在场上形成的这种逼抢习惯啊，和他们这个奔跑覆盖的勤奋程度远远不够，而不是说仅仅出现在一些个体方面。要执行这样的团队高压，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磨练，在平时训练当中有长期的投入，形成一些肌肉心理的团队记忆，才能够在场上形成一些本能的反应。这显然不是朗尼克在12月上任啊，几乎没有充分的训练时间，这一周就已经是一周双赛，那上一周呢还有欧冠，马上又是到了今年最疯狂的一个赛程期间。所以我觉得在短暂冬休到来之前，曼联都不太可能在具体的战术执行上达到朗尼克的要求。 另外严强老师也是提到了朗尼克这个制队的手段啊，也非常的开诚布公，对博格巴态度是通情达理，没有形成队内的内卷，也得到了球迷的认可。 另外呢，从具体的人员打法来看， C 罗跟这样的战术要求他显然是不太匹配的，所以这有一个天然的一个缺陷。另外在中场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多的需要去领会朗尼克的战术。朗尼克自己也说啊，对于博格巴的问题，他并不是一意要求俱乐部必然要跟博格巴续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明也是比较坚决的一种态度表达。博格巴显然在曼联是严重的没有体现出自己的潜能啊，对于团队当中形成的不良影响也是年年都有。这样的球员我觉得绝大部分曼联球迷也都是不太认可的。那朗尼克的表达我觉得不管是从战术选择、团队构建还是顺应球迷心声这方面都表达得非常明确到位，这是一个主教练上来应该做的。这也是我觉得朗尼克的一个优势，他世事洞明吧，我觉得对于人情也非常通达。而在冬窗曼联肯定是要引援，据说冬窗引援的额度呢会要有上亿英镑。 刚才我们说因为长时间的联赛哈，不能进行主客场的这种比赛，好像让大家都觉得中超回来了之后跟我关系大吗？不是曾经的那个每个周末我都有主场比赛我就能想着上工体去啊，客场比赛时候我也有机会远征，然后跟朋友们聚在一起，已经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了。 其实呢在疫情之下呢，很多的体育赛事都是类似的状态。尽管说呢在欧洲的赛场当中他们比较早的恢复到了主客场的比赛，然后呢陆陆续续也开始进入一些允许一些球迷进入场内，但是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呢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变数。你比如说像上周这个欧会杯是吧，热刺的比赛就没有办法打。现在呢英国的新的一波疫情甚至波及到了曼联啊！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呢，曼联的队内好像也有多名的球员和职员在新冠检测当中结果呈阳性，周中对阵布伦德福德的比赛有可能会被延期。 所以真的疫情向下的影响，体育比赛随时都有可能中断啊，这个也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实情。严强老师也分析了啊，这个热刺啊现在成了重灾区，这个传播进一步扩大可能会导致联赛也受到影响，包括德甲现在也降低了观赛人数的上限，体育赛事都在面临疫情的巨大挑战。 关于这一波疫情的状况，那英国政府在上周已经是明确表示啊，对于多人机会要提高疫情的这种防范的程度啊，而且本周三周四吧还会有新的一波要求，主要就是对于超过500人以上的公共场合的聚合。那足球比赛当然是最严重的，足球比赛是在公共场合聚会人数最多。从热刺在上周中那场欧联比赛之前爆发出一队连球员带教练吧总共有13人呈阳性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俱乐部确实是一个重灾区，乃至于他们跟雷恩的那场比赛最终都是不得不延期，现在看来有可能会要遭受欧足联的惩处惩罚啊。而热刺之后呢，他们和布莱顿的那场英超联赛也是延期了。在上周四孔蒂主教练是参加了热刺的新闻发布会，很多人都说这是孔蒂这么多年职业生涯当中他表达的最为愤怒失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表现。在这方面我相信疫情对于球队形成的巨大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啊，而且像水晶宫的主教练维拉也表达了他的忧虑啊，他特别担心疫情的再次爆发会导致于整个防范的措施的强度要提升，乃至于英超又会变成空场比赛，那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现在谁也不知道啊，这个 Omicron 到底会对公众聚合对于现场看球带来多么不利的影响。而在欧洲其他联赛的话，像德甲应该是对于疫情防范反应最早的一个联赛，在上一轮的德甲好像就已经把这个每个球场的上座率上限封定到了15000人啊，很多俱乐部都是要求只有会员才能到现场看比赛，而且对于各种看比赛过程当中的防范的装束防范的措施都有着明确的要求。 我觉得这已经超乎了足球所能够预知所能够预防的范围，这是一个社会公共安全公共健康的又一次挑战。足球也是受害者。 所以刚才也看到咱们的嘉玲应该是4178，也说疫情的出现让体育比赛失去了这种市场活力，市场的属性可能会更多的偏向于这个政府属性。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整个疫情对于体育比赛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赛事来说，是让体育比赛失去了社交属性。 体育比赛确实呢，它更大的一种属性其实是社交属性。在体育比赛的过程当中，通过大家到赛场，对于共同支持的球队的一种情感连接，然后完成社交。再有一方面呢，体育比赛还存在着一些地域性，它需要有跨地域的流动，然后来带动在球迷群体当中对于体育比赛的一种支持度。它和其他的一些像什么电影啊，对吧，演出啊， 还不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这 电影和演出呢，在某种意义上它跨地域流动的 很少， 比较少。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这个体育比赛受影响最大 啊。刚才还和慧凡算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票房，这个到电影院里看看电影的人数和咱们到球场看球的人数，人数上的巨大的差别。 但是没办法， 对，性质不一样，这 不 是同一个性质的事情。 对，但是这个病毒真的很狡猾，它就是为了去断开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连接。但是恰恰咱们都是社会属性的社会人，这个连接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什么时候能够真的攻破这个完全哈，让新冠病毒彻底的远离我们的生活，我们也特别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对，当然体育比赛的这个属性呢，也许在全新的这种状况下呢，会慢慢发生一些小的改变，大家呢看比赛关注比赛的方式也会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吧。另外再继续来关注欧洲的联赛哈，今天凌晨西甲的第17轮一场焦点战，皇家马德里队在主场是2-0力克了马德里竞技，维尼修斯先后助攻本泽马和阿森西奥进球，皇马现在7连胜是领跑积分榜。这场比赛呢让皇马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进一步的也是扩大了。 那还有一场巴萨在第17轮的比赛当中，客场2-2又战平了奥萨苏纳，终结了各项赛事的2连败。尼克冈萨雷斯打进了巴萨的生涯首球，阿布德反击战破门，两名 U20 的球员同场进球也创了巴萨本世纪的记录了。戴维加西亚破门，阿维拉在中场前远射扳平了比分。每日体育报道也评论说，从现在情况来看，登贝莱就不会再跟巴萨续约了。他呢，应该基本决定就是一个自由身离开了。曾经1亿4000万的价格，现在只有24岁就要免费离开巴萨，也是有点让人唏嘘。 因为这个不满足 U23的政策了。 24了。 确实呢，登贝莱和巴萨之间的这个纷争啊，也是目前巴萨呢需要去尽快解决的。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意甲的一场比赛，国际米兰主场4-0大胜卡利亚里，老塔罗梅开二度，但是呢又射丢了点球，桑切斯和恰尔哈尔瓦卢传射建功，国际米兰现在也是5连胜领跑积分榜。 好了，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第40段再回来。 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来到了第40段已经是8:34了。哎呦，都已经到这点了。3937还在问说，今儿早上是谁在播音啊？是 坐在直播间的是王毅和慧凡啊，已经陪您聊将近有两小时了。 就如果您刚刚打开 电梯， 电梯听到的是刚才我们连线黎哥老师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人，或者说你这个放的是 严强老师 的 评述 啊，这屋人也挺多的啊。 啊，是您听好了哈、啊， 哎 嗨，就这会儿了，咱就再多聊几块钱的， 嗯、 是不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今天晚上的八点。中超第二阶段的首轮比赛，国安就要在这个赛区迎战广州队了。 嗯 啊，其实现在两队的这个状况跟曾几何时都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也正常， 嗯、 是吧？这在这一个职业联赛的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它总有起有伏，不可能呢有一支球队一直是在这个联赛的顶端，即便是强如巴萨，他现在呢也会遇到一些相应的状况，即便是在这个意甲尤文图斯、 嗯、 也是制霸多年，现在呢也是米兰双雄又重新回到了积分榜的榜首，所以这就是联赛，它不断的要通过实力的变化来吸引大家对于这项联赛的关注。那现在呢，国安和广州队两支球队因为目前人员上的状况肯定呢和过去几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支持的球队、 嗯、 尽管说人员有流失，实力可能有所下降，但是该支持还支持，我们还继续关注北京国安的表现。这八场球啊、后面的这八场球会踢成什么样的状态、 哎、 最终唯一的外援安德森席尔瓦能不能够表现出征服咱们京城球迷的状态，其实都是挺有看头的、 嗯、对而且我个人哈就最关注的还是 A 席的表现、 嗯、 因为毕竟前面昨天保级组的这四场比赛里边基本上都是外援包揽了所有的进球， 嗯，十二个进球 嗯、 昨天我算了一下啊、 哦、 数学不太好，十二个进球呢有八个是外援进的 啊、 这还数清楚了、 哎、还真是 啊 四分之哎四分之多少来着哎呀你看 这又算不清了， 又算不清了、 哎、这是66.7%是外援打进的、 啊、真是 还是你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四分之呢，明明是你除以四是三分之二嘛 你看看我这个数学都不用暴露、 啊 啊、直接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这么、嗯、哎呀我都是为自己捏把汗 啊一个闲人逛北京说曾几何时的国安和恒大竟然要变成菜鸟互啄了， 嗯， 不至外不至外， 对两边呢至少还有多名国脚， 嗯 哎在场上，要看一看咱们国脚从国家队回来之后经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赛期和隔离期之后呢会是怎么样的比赛状态，尽管说外援豪华外援不在，但是国脚们的状态包括两个队的主教练如何使用新人都是这场比赛的看点。 嗯，那像 Seattle 就坚持的认为国安肯铁定今儿不能赢球的、嗯、 哎他说 猜了好几个比分， 不信就明儿早上见 啊。 嗯， 您是广场州恒泰那屋的吧？ 不是、就 是、不 是 吗？ 对，就是今天打鲁能也是1-2、1-3。 哦，是这么个意思。 对对 啊，这打鲁能我还基本上可以 接受，打申花的时候也是1-3。 哦，原来是这样。 对因为我记得打申花那场比赛之前他预测过就是咱们肯定输、但是那时候大家其实都没有信心能够赢申花，从阵容上来讲、 嗯、 但是国安队在那场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漂亮的一场球。 所以不管对手如何变化哈，我们的那个想要取胜的心应该是不变的。那赵宇也说国安必须得有拿下对手这个决心。 大家对于成绩没有什么太多的期望和要求，也觉得这个比赛最终的排名有一些鸡肋吧，在目前的这现有的状况之下，但是踢出好的比赛应该是国安队的追求。我觉得如果遇到这样的广州队你都拼不下三分的话，那么可能对于自己的士气对于第二阶段的开始也是一种打击，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全力以赴去争胜吧。不管这个俱乐部的经济条件有什么样的困难，既然比赛开始了还是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到正常的中超比赛当中。 嗯，当然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接下来这24天的八场比赛里比利奇会用多少的年轻球员啊，让他们有登场亮相的机会。咱们的三位小年轻啊，梁绍文、 嗯 阮奇隆和谢龙飞、嗯、啊，他们有多少机会能够登场？但是就这个位置上来讲，可能小梁和小阮机会会少一点。 后卫线呀、啊，一般不太敢贸然的让年轻人直接就扛大梁， 对、啊、 吧？中前场可能呢，身边有一个老大哥能够带着放上年轻人。 嗯、 就是现在咱们看看咱们阵容当中呢。包括曹永静岁数也不大，当打之年， 嗯， 包括这个高天翼，对吧？他是 U 二三的一个球员，甚至是像何振宇，有张玉宁， 嗯， 97的张玉宁，这岁数也都不大。就他们，因为已经是进入到了我们的视线，所以呢，咱们没有把他们当成年轻球员来看， 哎， 但是从年纪上来讲，他们是未来这支球队的主心骨，要看看比利奇能够给他们多少机会。那、 嗯、 他们相对来讲，这些岁数不大的一些球员呢，也还算是成熟，已经基本上成熟了、 嗯、对，所以可能比利奇更要使用的是这些年纪不大啊、 嗯、 但是已然成熟的球员啊。赵云也是分析到这一点。 我觉得比利奇现在应该给这种绝对年轻球员机会也并不是特别多，因为现在队里说实话真正有竞争力的还是这些打比赛比较多的球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希望能够取得胜利。我觉得年轻球员可能要根据比赛的进程来看，如果说踢得比较焦灼，那获得上场的机会就比较少了。如果说早早取得大比分领先，那么可能机会更大一些。当然这种早早取得大比分领先我觉得并不现实，所以说年轻人还是继续等待机会吧。比利奇应该说是很看重这场比赛，应该还是以这个过去的成熟的踢比赛多的球员为班底来构成自己的首发阵容。 嗯，北国板凳说，哎，原先叫精粹大战，现在，不对，看看串行了哈。不是这位 啊，北国板凳说，今儿看了一帖子说，今儿晚上比赛主题词应该是叫“利令智昏”，比利奇对政治吗？这谐音梗有点意思、 啊。比利奇对政治，但是那屋叫执行主教练，昨天呢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的并不是政治， 不是政治 啊。所以这边刚才也有朋友说，比赛结束之后是吧？ 嗯。 政治会怎么说呢？赛后新发布会，申秋说了，比赛之前我已经做好了输球的心理准备，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赛后这新闻发布会也不是政治去， 也不是政治出场， 啊、政治去。 嗯，所以这个比赛当中，这个政治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执行层面啊，就战术的这些布置啊等等啊，跟球员的沟通。 小球王说呢，从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放了一段比利奇在新闻发布会当中的这种发言吗？说感觉比利奇说话没有底气啊，恒大都现在这地步了、 嗯、 是吧，外援都没有了，规划球员也都不在了，咱必须赢恒大呀。 嗯， 其实这是比利奇的一特点，就是他说完了之后呢，他不会把这话说满， 嗯， 说死。 嗯， 而且前些天啊也和这个一些记者聊天，包括之前采访过比利奇的，就是说采访比利奇呢特别有意思的事，你跟他聊就觉得他一直在跟你聊、 嗯、 他也特别诚恳地接受你的采访，然后说了很多之后最后你把这个总结完了之后发现他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哎呦，这真的是谈话艺术的最高境界了、 嗯、他不会把这个话说满、 嗯、 说死， 嗯， 会给球队留一些余地，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真的面面俱到、 嗯、 你把年轻人他也会给你提到、 啊、 你把这些国脚也给你提到、 哎、 把这个外援他也给你提到，同时呢两边他都跟你说了，比如国脚精神状态特别好、 嗯、 啊，但是呢他现在身体有些疲劳，他需要去休息啊，我们需要去找中间的平衡等等、 嗯、 他把这个平衡确实做得很好。 哎，这比利奇本身就是一种平衡、 哎、 啊，这个真有点，就东欧教练有这种特点啊，就在谈话艺术上没有那么说过分的激进或者过分的保守的、 嗯、 哎，都好像这全包圆啊， 哎， 都可以圆上。 一个闲人逛北京说，不应该是出奇制胜吗？比利奇他上不了场了，现在他是上不了了。 嗯， 那屋倒是这个教练能换上衣服上去。 嗯，直接主教练啊，执行主教练在场边热身、 嗯、 啊，也确实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嗯、 小动物说：“凡人一哥早，突然感觉通过这足协的不懈努力，一下把今天的比赛、 嗯、 这就拉回到30年前了。 广州队、北京队俩队一共俩外援，赛会制，俩队 一共现在就 一个外援，那屋是全华班儿 啊。那屋连规划现在 都没有了， 两个规划球员也没有跟着球队进赛区啊。 嗯， 徐芳芳在分析说，今天晚上这比赛啊，多用用王子铭。 嗯， 说这一年多呢，也没多少上场的机会啊，够委屈了。 嗯、 别到时候跟巴顿似的一样走了、 嗯。 巴顿现在是租借到天津金门虎， 对、 嗯、啊，可能还会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跟国安这边再继续谈一谈合同。 嗯、 王子铭真的应该给他一些机会。这段时间呢，跟随球队练的也特别的辛苦，也很用心、 嗯、 打上海海港的这场热身赛当中呢，王子铭下半场比赛也登场了， 嗯， 也希望这场球呢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吧、 嗯、 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比利奇来讲，主力就或者说首发阵容，咱也不说主力了，首发的这个阵容不会说有太大幅度的调整和变化，基本上咱划了划了过去第一阶段的这十来场球是吧、 嗯、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阵容。 嗯 ，A-Space 说，这 A 席踢室内足球出身的， 对他踢五人制、 嗯，五人制出身的，说现在来踢中超，怎么感觉是卡丁车手比 F 二啊？ 啊，这中超还能跨到 F 二这儿呢？ 这个您跨度挺大 ，F 三都到不了。 咱们现在目前这联赛的状况，这想够 F 的级别比较难，嗯 嗯、就是好一点的卡丁车是吧？但是 A 席一开始是踢五人制的，他不是说就是 人不是一直干五人制这行的， 对对对，就是包括在南美很多的职业球员、 嗯、 他们的初期都是先踢室内五人制，因为五人制对于脚下的技术要求更高一点， 嗯， 年轻的时候呢踢五人制，然后随着那个身体的不断的成长，力量的增加，体能和对抗的这个提升、 嗯、 慢慢转到大场去踢十一人制的比赛。其实五人制和十一人制不矛盾，虽然在规则上有一些不同、 嗯、 但是不矛盾。因为前一段时间还跟一个五人制的教练、哦、也是咱国家队的这个教练聊过， 嗯， 就是他们也提到在欧美很多的球员都踢五人制。 嗯，是啊、 嗯、 对，其实这两个项目之间它是相通的哈、 嗯嗯。 嗯，这边 你看北三也说嘛，法尔考还踢过五人制 啊，对， 就很多都踢过，包括巴西那边除了踢五人制，他们没事闲篇还踢沙滩足球去了。 嗯啊，都是一种娱乐哈、 嗯， 足球融在血液里的。这边点心心说，掐指一算，今晚恐怕会是一场闷平。 嗯，使劲掐一下，醒醒。 醒醒、 咱别闷平了，好不容易等了三个月， 就是如果是一场闷平的话，大家得看多凹头啊。 对，好不容易等了三个月的这个时间，联赛重启了、 嗯、 你哪怕是一场3-34-4的平局呢，千万别闷平。 是，你这昨天人家保级组哈都打得那么大开大合的、 嗯、武汉 不设防 沧州 是4-2、 嗯、 啊，全场六个进球，咱也来一场这酣畅淋漓的、 嗯、 赢下比赛啊。黑暗笑光明说，他觉得比利奇不会首发上 A 席，啊，说这个时候还真有可能就是菜鸟互啄了。这时候我安一定必胜，咱们干嘛不上 A 席首发呀？ 我倒是觉得 A 席能上， 对啊， 但是只不过 A 席上了之后，他这个位置， 嗯， 他是和玉宁去打双箭头去打这个4-4-2， 嗯， 还是说呢 A 席的位置往后拉一拉，打到边前卫的位置上呢，咱们打一个4-2-3-1， 4-2-3-1，嗯， 甚至有可能打三中卫， 嗯， 因为在打海港的时候啊，后来看了一下那个，就是从网上流传出来的一些照片， 哦， 啊，把这照片搜集在一块儿， 嗯， 拼了一下阵容， 拼成了一场、半场比赛， 啊，拼了一下阵容，咱呢三中卫。 哦， 三中卫 真是在练着呢。 对，然后呢，两个边翼位， 嗯， 推上去、嗯，打一个等于玉宁的单箭头，然后西哲，A 席在玉宁的身后， 嗯， 啊、大概这么一套阵容。 嗯，4955说国安今天80%的概率能赢广州啊、 嗯。 现在的本土球员，咱们已经是基本磨合成型了，球员之间也挺默契。尤其是西哲门啊，六位国脚要是能够进入到这个阵容里边的，发挥如鱼得水、 嗯， 那对广州应该也不成问题。 哎，小兔子邦尼也在说，今儿这球几点呢？太久不看中超了，都有点恍惚了哈。 啊、 晚上8点钟的比赛，今天呢 六点钟的时候有争冠组的两场比赛，但是我想六点钟可能大家还都在回家的路上，下班路上呢，是吧？晚上八点钟的球到了家了，应该也差不多吃完晚饭了，踏踏实实的看一看久违的中超比赛。他说呢，冥冥之中感觉张玉宁在本场比赛会有进球。 哦，这边还有北国板凳说，这踢五人制的，一般这技术都非常 射门技术都比较好。 对，射门技术也很好，也很细腻哈，脚下活，说多看看，没准是个宝贝呢。 跟队里聊过，就说 A 席这个左脚打门这一下确实是不错，就是他这个左脚技术很好，但是呢，和陶伟陶指导很像。就是左脚好，右脚基本不会。 单左脚选手， 对，就是左脚的差不多都这样。你看当时再早一点，对吧？曹云东、曹指导，也是一左脚，右脚这个几乎不太会。当然打上海申花那场比赛进了一个右脚的球嘛，是吧？然后陶伟、陶指导基本上右脚不太会踢球，就是纯左脚，不怎么使右脚。马拉多纳，对吧？不使右脚。 这边。太阳神阿波罗说，昨天晚上做了一梦，国安3-2赢了，但是没直播，还不让往外说，最后闹铃响了。 这不让往外说一般都是热身赛偷偷摸摸踢一场啊，别往外说啊，不许说我们的阵容啊， 可 不 能跟他们说啊，我们现在是怎么训练的。这果然这个梦境啊，还是梦境，梦的还是很真实的嘛。 退役少校说：“说实话实说啊，曾经的国安在国际的赛车场上还真拿过一次冠军。我不知道慧凡有没有印象，就当时也是一个那个，是跟 F 一似的那样的一个车。 哦， 但应该不是 F 一赛事，是 F 一吧，还是叫什么来着？我真忘了，就是那个赛车，绿色的国安的那个，真是挺好看的，上面有徽。 哪年的事儿了？ 也得有个小七八年了， 小七八年啊，那还成啊，都在十年以里啊。当然说到了 F1 啊，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啊，说说那些曾经追过的 F1 的明星啊，大家追的人真不少，而且 F1 这个项目就是喜欢的、热爱的都特别资深，可能不喜欢的呢也很难去关注这项比赛。 对，只有就是一看吧，你看进去了，他这个比赛把你带入了，这个时候呢，就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上之后，你就一直想看一些细节，因为它更多的是细节。你看小奥同学说舒马赫啊，那是传奇。另外呢，也有很多的家里人提到了 塞纳， 塞纳呀，巴里切罗是吧？莱科宁这边还有 eSpace 说呢，让托德，好家伙， 冰人哈、还是徐克，还是提到了这个冰人了。这边。我们也听听黎明晶老师心目当中的答案啊。 从我开始报道 F1 以来呢，我最崇拜的车手呢应该是塞纳。塞纳呢在 F1 历史上呢，他应该是 F1 历史的三位车神之一，就是与最早的这个方吉奥，还有呢后来的这个舒马赫，这三位车手呢应该是 F1 车坛的这个三位车神。那么近年来呢才是涌现出的汉密尔顿，因为汉密尔顿呢打平了舒马赫七次世冠的记录。其实呢我们在这站比赛中呢，如果是剧情发展到汉密尔顿拿下世界总冠军呢，他将成为 F1 历史上第一位八冠王。但是汉密尔顿还会继续留在车坛上，就是明年他还会意气风发的为自己的八冠王做努力。 北三儿说埃尔顿塞纳席尔瓦，这也是一个 A 席呀。哎，这个能跟 A 打上连连的席尔瓦还不少呢。 对，因为这个席尔瓦是吧？这个名字，安德森这个名字，在巴西啊，在葡萄牙的这个语系当中，确实是特别多啊。刚才这边呢，也有朋友说 F1 里边没有国安车队，确实这不是 F1 啊 ，F1 是电动方程式赛车。我就是所以又查了一下嘛。咱们这个国安当时拿赛车冠军的这个比赛呢叫 SF 对， 哦， 叫方程式超级联赛。 呵， 哎，2008年的时候，咱们北京国安绿色狂飙赛车， 嗯， 获得方程式超级联赛冠军。 嗯嗯，这边很多的家里人，说到了今天晚上的比赛啊，绿茵之湖说，其实压力还是放在国安这边了，因为广州无论输赢，其实他们应该都可以接受吧。哎，人家也是积分跟泰山就差3个积分的差距。 对，他是30分的积分是吧，咱们现在呢是24。 对， 另外呢排在第一的山东泰山呢是33个积分，但是后面的这八轮比赛啊，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是人家泰山相对人员齐整，而广州队呢人员上是遇到了比较大的困扰。他过去的30个积分，尽管说没有了像塔利斯卡啊、保利尼奥啊这样的超级外援，但是呢他还是拥有着众多的规划的国脚规划球员，但是这一次再进入到争冠组，进入到广州赛区的时候，他们的规划球员也没有归队，他的实力呢会相对再有一些下滑。 嗯，季姚姆是觉得如果让没发薪水的赢了，那比较尴尬啊，就是如果真是让哀兵们都胜了的话，不太好看啊。吉星猴呢是觉得中超停的时间太长了，看国安今天晚上的状态应该能拿下，毕竟广州已经不是当年那支在中超啊见谁杀谁的球队了。 嗯，另外这边呢也有家里人啊在微信当中提到呢，说 A 席啊，说据说 A 席的快乐程度不比侃爷差呀，听队里边说 一排大白牙啊，经常是一个微笑的姿态。 确实是，就队里边说他和侃爷呢不是同一个路子，但是呢也是一个就是特别容易接触，然后没有什么太多心计，他岁数又小，对吧，23岁，岁数又小，所以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球员。而且呢他没有经历过那种就是特别大的俱乐部，或者是到大城市之后那种感觉， 还很有新鲜感。 哎，就在上海集训的时候就看着上海就觉得哎呀，这个城市能这么大。然后回了北京之后发现啊，北京能这么大。 豁大豁大的。广宇说今儿晚上是不是让李磊登 个 场进个球啊，就要去 瑞士。他不是马上走，他还有8场比赛呢， 对 吧，然后去瑞士的超级联赛。 所以我们看看啊，今天晚上8点，8点进行赛场，四火哥也会给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我们就晚上一起来关注比赛吧， 关注国安和广州的这场较量。 今儿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地面气压场有所减弱，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扩散条件略转差，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今天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4，天气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天气寒冷，风不大， 中午到下午比较适宜登山。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户外晒太阳。天气偏冷，外出请注意保暖。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